美国独立战争。 哦、 的名将 哦，咋的吧？ 我以为这就说完了呢。 因为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打了好几个地儿了啊。他的名将的一些纪念雕像。 哎，不是，人是本主是这儿的，这雕像是那儿的。 烈士陵园，让咱们说翻译过来，基本上相当于烈士陵园。 对，结果呢，这个雕像呢，不知道谁，手真是太欠了，给人雕像装眼睛。 是，原来这雕像都没眼睛， 原来是个纪念碑，刻出俩眼睛来。 大理石雕像，青铜雕像，有眼睛，但是没眼珠。 有眼珠，就这么来的。 这眼珠就是没色。 我学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成语，叫画龙 点睛。 哎，对了， 可是呢，这实在是破坏了这个雕像的整体的艺术感。 它 而且不严肃。 这眼睛加眼珠， 它不是说是人物的照片 啊， 是拿石头雕刻的造像。 是啊， 这眼睛啊，它有它不突出。 是啊， 它这个给加了呢，就是黑白分明、滴溜圆那么俩大珠子， 小圆眼儿。 哎， 是有眼珠贴吗？这种东西？ 你这个应该女性化妆可能用这种东西吧？ 凡是贴片，它是贴在这个雕像的双目中。 哦，就是说。它这质地跟别的其他的那个 完全不和谐， 对，所以说特别突兀。这俩眼睛是不是感觉就是它？ 明白了， 24小时瞪着你， 明白了，就跟那个上课睡觉然后画俩假眼的意思一样。 假设你王大磊在这个雕像之下，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嗯， 你刚走一步，感觉这雕像就说哪儿去？ 哇，这好像《西游记》在小西天那里边有这么一集。白骨洞好像也这样， 这些雕像。描述你能感觉这眼神是什么样的吧？ 毛骨的悚然， 给当地政府气得分分的 啊！哎呀，这谁闹的？ 这是佐治亚州的语言。 哦，不是，小猪为了让你理解他们这个当地话，有一点口音呢。 也有这个天津的朋友去那儿旅游，看见了，大家就纷纷的有个议论。 哦、 哎，有政府就在这个公告上面、大吼：“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那有用吗？ 结果那公告是把这文字写了之后呢，没人回答， 这是犯罪呀！当然，这帖子呢立马引起了美国网民的热烈回应，不到3天时间得到了19000次的转发， 写的都是不是我干的， 还有9600次的点赞。而且呢，大家就在底下呢，我觉得用一种玩笑的方式，但表达了一个严肃的态度啊。 嗯、 比如有一位网民就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双眼正在注视着你？啊，历史的双眼是不是正在注视着你？”还有一个、 也有一个叫双眼的朋友在回复你，注视你的双眼，那是历史对你的关注。 麦克说了，当你看到你喜欢的女孩正和一个1米9的男人聊天的时候，就是你看雕像的感觉。 嗯，叫麦克风的也回应了，当你看到这个雕像的感觉，就是你和一个1米9的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的感觉。 这都是来回说呀。 杰克说了，这是炯炯有神呐，是不是戴美瞳了？ 杰克琼斯说了，戴美瞳了吧，这个炯炯有神。 正反话啊，美国正反话。后来呢，政府说了，这是犯罪。 对，你这回谁说？ 他说的对。 因为啊，这个玩笑开的实在是太过火了，我们现在遍查监控录像，正在寻找肇事者。我要强调，这种行为涉嫌非法入侵。 嚯， 我们将对肇事者予以起诉，因为他必须翻过栏杆才能把贴片贴上去。 后来这肇事司机抓着了吗？ 什么肇事司机呀、哪儿一个肇事司机又出来了？但后来发言人也说了，我们不做呢，这事情就会失控。好在这个雕像没有受到实在的破坏。 哎，这比那真在上面刻字那个强多了。 他可能就是做一个恶作剧，就是想让大家看见这个雕像啊，不同的角度看，他都在关注着你。他就是这么个想法，想是一个 不成熟 恶作剧开玩笑，但是没想到呢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像王大磊说的，真的这比在那雕像那腿上写一个王大磊到此一刻， 到此一刻15分钟。 哎，对对对，王大磊到此。 怎么老写我名字？ 你名字好刻呀。 但是真的我觉得怎么哪儿哪儿都有这么手贱的人呢。 哎呀，竹子上谁谁谁到此一游， 那还好点。 谁谁谁爱你， 故宫博物院里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铜缸也被刻字，这就是破坏文物啊。 故宫啊，那岳王庙， 这最近的事儿吧。 啊，在那柱子上刻字，到处都有人。 赖谁？赖谁？ 赖谁？ 我认为赖宋江。 怎么赖宋江？ 喝酒，酒后无德，在酒店墙上写“朝辞白帝彩云间”。 那是李白，在那宋江， 那就是李白的事儿。但是 你的意思是酒后提诗啊？这事儿 往后倒根啊，赖孙悟空。孙悟空在如来佛那手掌心里边 上厕所， 还拿毛笔写上孙悟空到此一游、王大磊执笔 确实到处上厕所也不对。这个烟事情引出了这么多不文明现象，我 就是 气愤难平啊。 尤其是这什么呀，就是人家出题底下王大磊执笔， 不是冤枉你大磊，小时候啊、嗯、 别提他小时候了， 上学的时候在课桌上刻字到此一游， 对， 我在课桌也一游。 哎，王大磊在课桌上刻能吃苦三个字，刻到第二个字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及时制止。 这些人呢、啊、 王大磊能吃，怎么这些人发现你能吃了？ 这些人的意思就是在这儿想留一个千年的纪念， 对、 啊、然后后人到这都能知道骂谁。 哎， 你是谁呀、啊、你先说。 咱这本名写上了 王大磊执笔。 我是说你这个人，你做出什么了？你就这么 刻字了，乱刻字了。违法分子想法就是我已经不能流芳千古了，那我就想遗臭万年。 哦， 哎，就是不要脸还得到这个让大家都了解的程度。 对呀、啊， 缺乏社会公德， 你琢磨 恶习。 我不能让全世界人民表扬我、嗯、我还不能让全世界人 看见我吗？ 全世界人民都 骂我吗？ 对，骂我。 你让不让他把这句话说完了吗？全世界人民骂他，他没说清楚，重新来。 但是你小时候也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嗯， 哎，我记得课桌上曾经写过王大磊和赵洋洋在此见证爱情。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对啊，最后刻上王大磊执笔。 过两天啊，王大磊啊又写东西了，但是这次写的是检讨书。 是刻在课桌上的？ 哦，写纸上了。老师好，关于这次事件结束之后感到特别的后悔。首先我说说缘由，因为我自己还未发育成熟的心理， 逗号都没点对， 也就是好奇心盛嘛，觉得好玩，所以我写了一些东西在桌子上。另外还有一点从众的心理，因为樱小柱也画了，但是他拿水笔画的， 哎，抹去了。 而且他我听说是跟蝶小花学的， 但蝶小花拿纸头蘸着水写的， 然后他来了。 我是属于情节最严重，所以我就随波逐流的干了这些蠢事。 但是我认识比他最深刻的。 我首先说说在桌子上乱涂乱画这个不好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废笔。 首先，桌子是学校的公共产品，我并没有 财产吗？我怎么成产品了？ 这个写作了财产，并没有任何权利对他进行残暴的破坏。我在上面又写字又画道，影响了他整洁的表面。作为一个学生，一个接受了好的正确的思想的学生，确实不应该这么做。 我向老师、向学校、向同学们歉道。 反正这也是我从未发育成熟的这个，从 未发育我 别老提我 未发育成熟这点事儿行吗？ 成熟的状态转为发育成熟的一个过程吗？我相信自己可以从中得到教训，然后呢 发育 不犯。 最后写上王大磊执笔。 改呢是想改，但是手贱这个毛病还真不好改。按照你妈给街坊们的解释，就是嗨，我们王大磊这点事儿叫什么事儿啊， 剁手吧。 乱写乱画那不是孩子的天性吗？ 哎，就是这种纵容，家长的纵容。 我们王大磊他聪明又伶俐，乱写乱画哥不准将来就是艺术家。 哎， 然后人家说，哎，大磊妈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家晾衣服王大磊在上面乱写乱画。 对， 哎， 孩子， 小花这太难了。 怎么难呢？晾上床单啊什么那些，你 写上王大磊执笔， 我上床单上一游去。 王大磊和赵洋洋在此见证爱情， 在床单上。 对，写到 晾着的床单， 还想写能吃苦，写到能吃的时候被人本家发现了， 这样就不苦了。 完了怎么办啊？揪出来了，这你妈没话说了， 嘿， 给人赔床单子。完了还让你写了一个检讨书。 我又写检讨书。 关于这次事件结束之后我感到很后悔，首先说说缘由，还是因为自己未发育成熟的心理。 王大磊这个这几年就是个再发育啊，是确实做的是很道地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再不减肥连旅游景点都嫌弃你了。希腊禁止肥胖游客骑驴观光，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 下来下来下来下下下下下下来 干嘛 下来 干嘛干嘛， 凳子受不了。 凳子还会受不了？ 下来， 开玩笑。 别坐，别 坐， 别坐， 别 坐，别坐，别坐。 凭什么呀？ 别胖，没胖。 凭什么？ 垫子受不了。 这软和这硬的东西都没事。 行行行，别别，那扶手受不了。 什么扶手受不了？开玩笑。 别看别看别看， 那电视受不了。 你别说，我受不了。 你是受不了， 就是因为你受不了，所以别的东西都受不了。 至于吗？至于？ 哎，我突然间对大磊吧，产生了 怜悯之心， 产生什么了？ 还是爱意？ 同情、怜悯。因为大磊最爱旅游了，哪有什么新鲜玩的？没玩过，大脑袋朝下，那种游戏。 兄弟啊，啊啪！ 小脑儿朝前有没有？ 就大头朝下的那游戏，还有那个、 大头朝下不是栽下去了吗？ 在他转呀、啊，你还有一会儿大头朝上。 我怎么只有上行呢？这是上头大头朝上的我招不着 了。就差不多是上行，你这一度又鬼哭狼嚎啊！哟，什么新鲜大磊玩什么？最近啊，大磊听说爱琴海那儿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柬埔寨。 爱琴海那儿啊，有个美丽的国家叫希腊。 我刚听说的。 自打听说以后啊， 萌生了停电的想法，倒要看看这希腊。 怎么点？ 哎呀，想 希腊是啊，对，这雅典， 怎么也得骨头一个来一趟。 而且 希腊， 听说在这个希腊呢，是可以骑驴游览的。 对，看唱本， 不用腿走路啊，是省多大劲儿啊！ 不是省你的腿啊，可费驴的腿。 话里说了，我管着吗？啊， 对，有东西代步就行啊。 我这人你也知道，爱玩但懒。 有交通工具就得坐工具 啊！你说什么那个电动车也不坐，挂钱挂钱呗，咱们省事儿。 显示出咱的身份地位来呀、 啊！滑杆咱不坐，这哎呦，当大老爷的感觉多好， 享受大老爷坐滑杆。 当然了，你看那个什么南霸天呐、啊，黄世仁呐、 啊，有好人坐的没有啊？好人其实都坐，就是没拍。 就是王大磊想享受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为他的这个出行带来的便捷、 嗯、对，我也付费，我也不是说白做， 对对对，公平交易， 没错，这点王大磊倒是不贪 不花劲儿。 对， 而且呢，王大磊还特别查了攻略。哎，小柱，那个伊德拉岛， 我知道伊拉德。 小柱，伊德拉是一岛，那儿一特别有趣的地方啊，人们啊用驴子做交通工具。 还驴子、哎？ 那个岛上的地形非常奇特，起起伏伏，台阶又特别的多。 哦，又是那个山路崎岖，羊肠小道。 想着那么美，那么有这个 诗意 风， 我怎么没觉出来啊？ 很早就做好攻略了哈，我得这么骑，然后我再这么骑一个。 呵， 哎对，先是这个偷地雷的骑法，再是张国老的骑法， 倒骑。 哎对了， 我再侧骑一个， 让驴骑骑我。哎， 而且小柱，我跟你说，我还听说了一个叫桑托林岛的。 哦， 我还听说圣托里尼。 嗯，对。 还有什么托？ 还有乌兰巴托、 萨拉门托。 哎， 哎呦，在那个地方，小猪你是不知道啊，当然你没钱啊，他那儿不光游人，连动物都是挨着大海的，你每天看的是蓝色与白色那种纯净色彩。 蓝白道全是警车呀。 我跟你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希腊人，一种是想骑着希腊驴的人。 希腊里的驴比保定的还出名。 对，保定的驴是用来吃的，希腊的驴是用来 骑的。哎， 王大磊好，从北京因为做好的这个攻略，所以呢从北京带了很多的草料。哎，到那儿有 我怎么上的飞机、啊、 有托运的甘草， 你就去了希腊了。到希腊以后啊、 他就开始在这个希腊机场来 拿我当卖羊肉串了。 第一天王大磊就傻了， 没驴， 还没到岛上呢， 没驴， 机场没驴， 正赶上这个希腊政府决定禁止超重的游客骑驴，一到机场这条县令就颁发了。 哎， 哪个县令颁发的？ 王县令， 就仿佛啊冲着您而来。 对， 当然人家挺尊重王大磊的啊。 对， 对，怕我没听见。 王大磊拿着护照，拿着草料就过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我有本儿。 是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骑乘服务的驴，不应该负重超过100斤。 这驴还真重 啊！您听没听？ 我听。 这位也没有耐心玩， 不应该负重超过100公斤。 对， 或者是不超过他自身，就驴自身重量的1/5。为什么？您问的很好。 我没问呢，我还没来及问呢。 你心里的这语言他都听见了啊！ 我 这个规定的出台是因为啊，在之前，动物保护主义呢宣称肥胖者的增加让驴的负载越来越重了。工作时间很长，1周7天，风吹日晒，没有休息，没有水。 那他为什么不喂呢？ 不合适的马鞍啊，还不给人驴鞍，还使他们受伤。所以呢，这条县令就颁布了。不巧的是，您刚到，而且您是冲着驴来的。

在专柜上应该花到是4680元，提货券也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频道价格是1380，1380，专柜4000多，而且我们还要额外送大家5袋的青州黄小米，整个组合是只在我们平台才有，但是不保证以后还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16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 好 多白天晚上 快来打街酒吧里。河南师范大学英语翻译专业一个班级只有1名男生，小春儿， 你不用说他去不了，因为学习成绩不够， 特别是英语， 对， 差中之差。 只有一个男生啊，这不光是在说英语专业，在很多的文科专业当中，这都是个普遍现象。 但是少到只有1名，我觉得确实算是比较奇特的了。 那怎么奇特呢？ 啊， 你像什么那个 1名 护士专业，那还没有男的呢。 有男护士， 少也少，对吧？有时候一班里轮不上有一男的。 对， 要是真这么个条件，你们俩想去吗？ 哎呀，这得真得考虑，因为你看这都是女生，就有一个男生，哪怕再有一男生，俩人能说上话都行。 哎呦， 但那时候您还打算跟男生说话。 哎，问题你小时候挺爱往女生堆里扎的呀。 对呀，噗一下就扎进去。 人家砍包呢，你来来砍我砍我，人家那扔啥包，扔我 扔得动吗？ 往这儿来，你过来，往这儿来。 我就是一挨揍的货是吧？ 不是这意思，就说你喜欢异性， 而且讨厌、 讨厌同性是吧？你把这话说全了。我跟你说，这个呀，它是有区别有比较。你比如男孩多或者男孩女孩比例差不多的时候，哎，他愿意跟女孩一块玩。但是如果周围都是， 你受不了了， 对，就觉得烦了。 一般你跟男的都聊什么呀？ 哎呦， 你看旁边那班哪个女的好看？ 呵， 这跟女生你就没法这么聊了。哎，你看旁边那班哪个女生好看？我好看吗？你觉得我好看吗？ 不是， 好家伙， 我想知道我跟这女生什么关系。 你们俩很熟啊？ 我觉得我跟这女生两口子好多年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俩可能想要发展。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生在这一众多女生当中不吃香。 咋不吃香？你挑吧， 什么活都 得，所有鲜花当中就您那么一颗老高粱杆， 什么活都得他干，有什么事儿都得找他。这个男生管女生不好管理，说话 哟哟，你去就是班长啊，男生管 那当然了，去男生还不当班长是不是？再者说了，你说这一个男同学，这也不可能跟36个女同学同时搞对象吧？ 你看你，人家都学习去了，学英语，你这一天到晚搞对象， 搞对象， 因为到大学搞对象属于正常的事情， 该找就找啊，这个班里有合适的你就找啊。 所以说容易引起矛盾。 哦、 你找了这跟那个就打起来了，你跟隔壁班的刚才这还嚷嚷半天的，这跟自己班的怎么办？ 人家俩都喜欢你是怎么着啊？你这个设想， 那36个都喜欢我。 哎呦，我天哪！ 不是这俩喜欢我，你说少了小花。 哎，王大雷也是想瞎了心了。 我怎么就想瞎了心？我是这里唯一的男生。 也是，到时候老师点名的时候，何翠美。李婉娥， 李婉芬，我知道。李婉娥，这谁给起的名字这么绕嘴啊？怎么？ 兰遮妮， 就是他，肯定是不让你跟外边的女生搞恋爱，因为他叫兰遮妮。 大王大伟， 连老师的声都变了，点这名字的时候，连老师的声音都变粗了。 当然，男生一对，女生一对，兵分两路啊。你们去劳动现场那边， 就是一堆红豆和一个绿豆。 我是这绿豆是吧？ 啊， 他就不能一堆绿豆跟一个红豆吗？ 王磊， 我， 擦地。 你说这是体育系的吧？我们这是英语系啊。 哎，对，你们是英语班，你们这个班里的有个性的女生还特别的多， 是不是？ 嗯， 一般这是个学外语的女生都比较的洋气。 对，老师也是特别照顾你，因为都是女生的这个名册上啊，就是你王大磊显得那么清新又脱俗。王磊。 不如把我搁最后一个就完了。 你来翻译一下这一大段的英文。 全班人都说中文，就让我翻译这段英文合适吗？老师， 好，站起来，站起来。Why？ 对，我也得问问。 I don't know。你简直像皇上一样，前呼后拥。哎，一会儿变阵型了，前拥后呼。 对， 就正反来回，让我这边来回的跟推拉门似的。 就是你， 但你永远在人群的中心。 对，脚不沾地儿，让女生给挤进去了。 反正你跑腿的事儿是多一点啊， 肯定的。 毕业的时候你美了， 怎么呢？ 嗯，咱们 35个币呢。 一般来讲会有个仪式， 枪毙的仪式啊？ 不是，就是 就全班同学王大雷上去，然后把你轰到这个教室的上讲台了，背过去，背过去。 嚯，还站桌上啊？ 那你背过脸去，别回头啊！ 枪毙不让看， 别回头啊！ 换列队呢，几位？ 不是，这是子弹上膛了。 嚯、哦！还不齐， 准备，准备，宁宁宁，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 你说、 啊、 你说， 大哥，20年后咱们再见面呢。 这个女生的声音够粗的， 咣， 嚯， 给你的礼物掉在地上，你本儿掉地上了， 是本儿是本儿， 本儿掉地上了， 30多人就给我准备了一个本儿， 别着急啊， 班长说了，王大磊同学，你是咱们班唯一的一名男生，上了4年，你什么感受啊？ 没当上班长挺可惜的， 没关系。我相信在你今后的工作岗位中也遇不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了， 多新鲜呢！ 以后就没有这么多人罩你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小心谨慎。 36同学我是最底层啊， 合理合法， 这么多人罩着我一个，不是我一人罩着这么多呀、啊、 我们也算 仁至义尽了， 希望你的大学生活尽善尽美。这时候呢，班长把一个本子送到你的面前， 这叫俩本了。 无论你以后成为了谁的男人，你永远都是我们的 boy。 好、啊，你有35个吗？ 我说照着我一人的。 王大磊接到本的时候简直啊，感动的头皮都得发麻。 对呀、啊，这俩 我头回听说，这都是吓得才发麻的， 双膝也都气 软了。我给35个妈跪了吧。 要那俩本垫着呢， 关键你一看本你就真的是感动坏了。 对，账本。 小柱说的这个也好啊，当然这个实际情况是这个男生得到了36名女生的吻， 你看看，得到了35名女生的吻。 吻，王大磊还唱、哎、妈妈的吻， 还娘。 哎呀，不，这个要想好，先当小。王大磊这态度是不错的， 我太小了呀。 哎，你想想，36名女生每个人都拿嘴磕这本儿，叭就是一吻，糊嘴唇啊，也有可能吃烤红薯的， 那容易粘上， 感动吗？ 我不敢当。 先当啊。 哎，为什么呀？ 这今后跟媳妇解释不清楚。 只是个唇印嘛。 而且这么多印在一个本上，这今后跟媳妇说我搞过多少回恋爱。 事实上确实是每个女生都把唇印印在了本子上，然后送给这个男孩。隔壁班的男生坏坏的说，而他竟然没有女朋友。另外呢，汽修班他们也说了，他们这算什么呀，我们52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女的在我们班简直被宠成了王母娘娘。 好，还是往大辈上宠。 土木专业的也都说了，我们也都是男生，女的简直被宠成了赫拉。 赫拉是谁？ 这是就宙斯赫拉，这是按西方 赫拉的赫拉， 这是按西方传统从的这个 那么宠的。 还有几个男生坏坏的说，小 Z 你这辈子已经到了巅峰时刻了， 再不毕业就该疯癫了。 但是你们觉得工科生是不是不如文科生浪漫呢？ 那可不一定。 一般来讲是这样。 是吗？ 对，因为他的思路这个和沟壑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要浪漫你们能干出什么事啊？ 我们要浪漫就是多喝热水。 可是你这么说有点片面，你看那个福州有个大学啊，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及自动化专业，他们这个专业里面就一个女生，在她生日的时候，全班男生干了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就是手持玫瑰花为这个女生庆生。 挺好。 那这个女生是不是得挨个谢谢这些人呢？ 谢谢不算什么呀，那110个男生要是手持玫瑰花的话，那这就是110朵玫瑰花了。 对啊， 这还得靠男生往回搬呀，种着呢。人家姑娘说了，其实我们专业的男生呢， 这雄性激素， 其实我们专业的男生都非常照顾我。 哗哗，这女生啊，待的激素水平已经不平衡了。 平时学习生活中的重活脏活， 怎么一阵一阵的呀， 累活都不用我操心，而且什么活动呢，他们都会带上我，没有感觉自己被排挤。 对。 这个女生呢恰巧也是活泼开朗，平时呢还组织男生做手工，李大勇、庄汉、 不是 王大锤，你们仨过来。 王大锤，万万没想到吧。 过来过来，哎，今天咱们要绣小兔子啊。 我 这是什么专业？ 拿大锤绣小兔子。 咱们社团活动你们三个最不积极了，我作为班上的唯一一个女同学必须照顾你们，来拿着针。 他们也愿意参加这社团。 那就一个女生，你们不得多支持支持我吗？ 那成立这刺绣社团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你以为机械工程永远都是粗活累活打铁那些事儿吗？ 对呀、啊、 就没有那些精工细作吗？ 少 少。 嗯，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了？少。王大锤你过来。 我万万没想到 您班的女生快赶上系主任了。 我跟你说，现在是电子模块时代。 我头一回听说这时代，电子模块时代， 你很多东西都要精细的去焊点，粗糙烂制的习惯也需要改善了。来，走针。李大勇，那关于你跟那个女生的感情问题呢，我是这么想的，女生嘛，你不能老逼迫人家，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 说了半天，这李大勇不喜欢他。 有什么感情问题，下回再来找我问吧。这次咱们先说到这儿。虽然周边都是男生，我目前也是单身。 但还没找男朋友。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被我们专业的男生宠坏了，以后怕是不好找男朋友了。 这绝对不好找了。 班里就一个女生，男生们其实挺会照顾的。你像这个学校里好多男生就说了，我觉得他很不容易，一直跟我们一起学习生活很不容易，我以为他会转专业的，没想到他不后悔。 不管自己有什么梦想，只要你可以爱我到怕你不能明了，怕你回头走掉，永久的爱情难找。爱太多烦恼，不想太多烦恼，所以不管谁对谁错，别再计较。想太多渴望，只要能够清清楚楚分分秒秒，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考研男生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纸条，可是高兴不过十秒钟，心却碎了一地，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听听去。起太早了，哎，你这头发梳没梳你就来了？ 哎呀，还有时间弄头发呀？学习是第一位的，考试临近，一切得为考试付出。别跟我说话。 切，真是的。 没事， 没关系。 Yes。C D E L G。 有院儿的。 行，你扔了我。 这男的什么吃的辣的吃多了？ 你别跟我说话，你输了。在古代历史中， 那男生， 你别说话了。 哎呀，那男生是不是？ 这是怎么了？谁在捶我呢？ 他是不是吃辣的吃多了，吃辣条了吧？ 肺气肿啊？ 肺栓塞？ 会不会是肺门炎呀？哟，噎死我了！我真的。哎呀，这么一闹，我想起来我英语好多也没背呢，我都难受啊！ 哎，别着急了，赶紧背，马上就考试了。 这个， 哎，还加大马力了。 这个声音对我是一种刺激，我想起了我童年那些不幸福的事儿。 哎呀， 这个同学，我必须跟他谈谈。 哎， 有病治病啊，你不能在这儿毁人呢，传不传染啊？你说？ 倒不传染，影响心情。本来考试就很紧张，他这唉声叹气，弄得大家你这全是负能量，还咳嗽的。 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我就说这种叹气真的叹到我心底。 哎 呦， 这男生一定肝气郁滞。 哎， 而且啊，是这个。 哎呀。 浊气也不下降了， 哎， 精气也不上升了， 哎， 浊气也不下降了， 哎， 屎也不归大肠了， 水也不归 膀 胱 了， 哎， 二气也不均分了， 哎， 也不增加饮食了， 哎， 抓着挠腮那劲儿， 受不了的， 哎， 咱们呀得跟他谈谈，你去吧， 哎， 不是你去吗？ 我不去，要去你跟他谈去，我觉得你是瞧上他了。 我瞧上他干嘛呢？ 你瞧上这叹气男了，哎，哎呀，现在你就缺失的就是爱， 哎。 就这样了，能给别人爱吗？就给别人气受了。 他这不一直爱爱爱爱半天了， 哎， 但是对你爱爱爱不停， 对你爱爱爱爱不完。 哎呀， 通过这种叹气，他是有什么功力能吸收几个单词吗？ 吸收单词啊，就多耗点氧气，制造点二氧化碳。 哎， 我得 气短了， 想个办法。 马上就改哮喘， 又不想跟他直接说，怕他找我麻烦。你说万一他要真有什么病的话，看见我这么说，好，天天 你给他写个小条，词句稍微委婉一点。 哎，这倒是，你说是不是？他要报复咱们，追咱们，这受不了受不了。 就， 哎呀， 哦，追求你，咱报复你啊！ 哎， 他是不是听见咱们说什么了？怎么这么有应有合呀， 这么大声， 哎， 我觉得隔壁屋都听得见。我这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嗯。 他是不是有脚气呀？ 那为什么老上那出事？ 他害怕够不着脚。 哎， 你是说难受是不是？ 对。 哦。 哎呀， 有可能是真菌的问题。 哎， 引起了皮肤的感染。 哎， 行了行了，咱们别再揣测了。 哎， 写个条子，快点，骂骂他。 嗯。 哎呀， 闭嘴，这够婉转的吧？ 可是他要万一因为这个事儿记恨上咱们，追我怎么办呀？ 哎。怎么凭什么人家就追你啊？写一个， 那我比你怎么也好看一些吧。 现在不是要考研吗？你先别想着容貌，你先让他闭嘴，别让他呼吸。 客气客气。您了， 您老。 哎， 过冬好。这怎么样？过冬好，行吗？ 行，挺富有文采的，他都倒气了，你快点，一会儿哮喘就犯了。 可能有点唐突，但我们不得不说 呀。希望你在自习室的时候少叹气，行吗？好吗？我们知道准备考研很累，我也很理解。即使这样，我觉得咱们也应该保持一个正常人的心态。你看这么写行吗？ 啊，没问题。 嗯，好的心态能有助于考研，不是吗？最近听你的叹气，我们心情也都糟得很，有点不想 考的意思了， 有点不想考意思，复习效率很低很低很低。 哎呀， 你还画个鬼脸行吗？ 行，最后你得署名，听你的小兰 和小腾。 写我干嘛呀？ 你是不是影响复习了呀？ 我影响谁复习了？ 是不是影响你复习了？是吧？祝你也考试顺利，小小建议，希望接纳。哎，啊，我砍过去啊， 砍轻点啊。 哎，谁呀？哎，本身这就不舒服，难受，谁还砍我？哎呀，哟，纸条，嘿， 干嘛？您是乐什么？ 我跟你说，我特高兴。我 不好了，打算不好了， 不是， 放弃了。行，我来。 你来什么？你来？我跟你说，高兴的事儿，我收了字条。 哦，字条。 我长这么大以来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没收着过字条，只收 理解合理， 只收着过奖状跟表扬信，知道吧？为什么呢？ 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你奶奶。 你奶奶？ 我还不了你，咱一宿舍。 我跟你说， 说呀吧， 我就因为长得寒碜一点，要不然我早有女朋友了。我的学习这么好，天降字条到我身上。 这条是天上掉的？ 不，这就是有哪姑娘看上我了，要不然能拿字条，哎呀，砍我吗？ 哎，哪姑娘给哥们几个看看？ 我估计就是最漂亮的那几个。什么？ 有小雪， 有婉儿。 哎，看着谁？ 看着我。哎，这字条一打开，我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 你先别着急。 写什么呢？ 你看看那个追求爱慕的那些字条。 得了，别激动。 哎呀， 你好。 哎呦，天，哎呦， 不是您老过冬好。 你现在这是关心我过冬好。我过冬还确实是不太好， 可能有点唐突。 哟， 我接受了。 但我不得不说， 你看看，没办法，这看着我不一天两天了。 希望你在自习室时少叹气，好吗？ 啊？ 哎呦， 感觉不是求爱信，是给你提意见的。 哎呀， 又来了。 哎呀， 哎呀，好了。哎，他们有人打电话了，可能叫110或者112了。 112管用吗？拿我当交通事故处理了。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那天啊，山西一个高校的男生跟室友分享了自己在白天自习室学习的遭遇。他说呀，其实那天我接到了一个女生的纸条。我本来对自己的长相没有自信，但是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纸条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可是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提意见的信，就是刚才那篇。我这明白了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收到了这个字条以后呢，我反省了，考研是战场，女生是情场，我要在这两个战斗中都获得重大的胜利。 胜利。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两下笑话吗？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我没得说了。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生活频道王磊， 期待您的关注。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旺。时光悠悠过，停车边疆，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咱可爱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72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72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72变，快乐永远不断。